朝鲜国家科学院科学家集体集中力量去进行研究工作，解决生产现场所遇到的科技难题。国家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发出一种发电机用智能诊断故障系统，并采用于生产。这系统可以预测到各种水力、火力涡轮、气轮发电机的故障发生及其倾向，还保证及时采取维修对策。电子工程学研究所实现了氧鱼集约化所迫切需要的氧鱼用水中供氧系统的 100% 国产化。该供氧系统在其效率、寿命和成本等各方面都大大优越于从前的水中供氧装置，最近广为我国各地氧鱼场所采用，大受好评。